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，15001032318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欢迎来到969岁月留声机，我是英奇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香港的那些优秀歌曲的作词人。相比之前说过创作《上海滩》《沧海一声笑》的鬼才黄沾，郑国江的词则显得平凡一点。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小学老师，所以他的词大多简单易懂。视听年龄小到儿童的《小太阳》《叮当》，大到《风继续吹》《涟漪》，老到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，是香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老少皆宜的作词人。 虽远未疲倦， 慢慢靠近，无声无息，风平浪静间藏着陷阱，我步步为营，在你的领域里贪心图来的致命一击。爱既然已粉碎，又何必再拖累，连最后一滴泪在风中摇摇欲坠。我忍住了伤悲，配合你安排的结局，看着你留下鳄鱼的 在兜圈，那情要怎么可算短？

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。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的人首先会努力赚钱、存钱、理财，不断地提升工作技能，甚至下班后兼职，不断拓宽自己的收入渠道，然后存钱、理财，良性循环。其实不管是在职业生涯、理财方面，还是在人生大事上，我们都需要长远的规划和脚踏实地的努力。 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。

像在跳动的火，我的黑夜比白天浓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 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，原来

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得不到装载。我的心情又像樽盖，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养青苔。人潮内越文静，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，着最闪的衫，还十分感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。你当我是浮夸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破，总是能自讨我未曾获得过，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博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。救我富二郎醒目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半场的话，表演你看吗，到结束礼里压以眼泪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就是此未存在。 高兴，你的多情注定。